大家好，今天我们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今天我们找到阿妹来录音的，那就答得好耐心口，你不用拍手掌。我们答得阿妹好耐心口才找到阿妹来录音。 我答得平 衡。今天我们讲一集谈港男。嗱，咁咧，阿妹係一個 typical 嚟嘅靚女啦，咁咧就對港男有一番另外一番嘅體會嘅。咁我想問下阿妹，你都即係嬌自可人啦，咁你覺得又拍唔到拖又冇拖拍，咁係咪香港嘅男士就真係唔適合你咧？ 都唔係嘅。 唔係你要求嗰個男仔最低限度有啲咩？ 最低限度冇嘅喎，我中意最中意啦。 唔係成灰安嘅，你已經係最低限度。 咁我唔會中意成灰安嗰啲啊嘛，你明唔明啊？ 唔係你即係我話俾你聽，咁咧我呢排咧就睇一啲精友廣告，佢就話咧有一個叫 Table for Six， 唔知 Table for Four 定 Table for Six， 佢話咧有個嘅requirement 嘅就係男仔一定要大學畢業。嚇！ 啊，好似係。 係啊係啊。 有啲係男女都要噶嘛。 佢淨係話男仔喎。 有啲係男女都要，即係嗰啲參加者一定要有大學畢業。 啊，咁你覺得即係你揀選嘅對象需唔需要有咁嘅即係條件咧？ 最好咯。 唔係你覺得大學畢業咪一定揾到食 啊？唔關事，即係我覺得佢好似識多啲嘢咯。 識多啲嘢。 即係我攞住我帶住個男朋友出嚟，邊間大學畢業我去中午嘅，咁我好樣衰啊！明唔明？ 都唔係嘅，女。 明唔明？ 我想問你，你啲朋友咧？即係你都讀名校出身啦，即係間間都係一等一嘅香港名校啊！咁我想問下你啲朋友難唔難揾對象咧？ 都難嘅，好似我身邊啲朋友冇乜邊幾個有拖拍。 唔係嘛？ 係啊。 唔係佢哋要求好高啊！ 唔係好多都係咁啱，唔知係咪熟雞犯太歲啊？ 係咩關事 咧？都係上年佢有幾個都係上年散咗咯。 哇！咁大鑊。 好邪啊！係。 唔係佢散嘅原因係乜？咪女仔方面唔中意個男仔，定係即係有啲咩特別嘅原因？ 有特別原因嘅唔關事，即係都拍咗好幾年嘅啦。 嚇！ 嗰啲 咁咩特別原因可唔可以講下？喂，透露下。 有個就好似即係大家諗嘢唔同咯，即係一個嚟一個想結婚，一個唔想啊。 唔係個男仔想結婚，一個女仔唔想結婚。 咁梗係個女仔想啦。 係咩？ 知個急一個唔急。 哦。 咁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另外嗰一半其實都有一個女仔出邊。 哇！咁正。 即是 點解冇嘅？ 你冇哦，你冇啊？ 我有，真係唔想生嘅 女人咯、啊，你唔係女仔，你溝唔到靚妹嘛？ 大家聽眾啲正仆街，我話俾你聽，我話俾你聽，有三個字係令到我即係而家一聽到之後嚇、啊，學生妹呢三個字聽我嚇。啊即系而家点解沟唔到学生妹？我哋迟下先再讲啦。喂，我想问下你另外嗰个即系有一个有一个女人喺出边，咁点解即系佢好迟先知定系即系知道咗佢接受唔到咧？ 好似话系即系佢男朋友另外嗰边断断续续咁样咯。 哦， 系啊，就系咁样咯。 喂，但我想问下你啲朋友要求男仔高唔高？即系我见而家啲港女又话，即系男仔一定要揸 Benz 啊、宝马啊去食饭。 咁佢哋又冇咁嘅要求喎。 咁佢食饭餐餐大快去麦当劳嗰啲又孖叉你啊咁样噶嘛？而家有啲女仔。 我啲朋友就唔会咯。 坚定男啊？ 都坚噶。 介绍识 啊。但我啲朋友其实好，即系我啲同学好叻噶嘛，你知啊。咁但系佢哋又冇话特别有啲咩要求喎。 系咩？如果餐餐大份， 唔可以矮过自己咯。 咁你 呢个 你啲朋友唔会七尺高噶嘛？即正常。 即系我有个朋友，佢喺银行做嘅，唔系做投资嗰啲啦。咁佢银行有个同事追佢，即揸 Benz 啊，好有钱嗰啲，搵几皮嘢嗰啲咧。咁跟住問佢點解唔中意咧，就係、是、因為好似同佢平排。跟住佢話：我著對高踭鞋已經高過佢噶啦喎。 咁個女仔幾高咧？我想問下。 高我少少咯，五尺五度啦，大約。 五尺五，即係嗰個男仔得五尺五咯。 係啊係啊係啊。 咁、 啊啊哦、通常我哋呢啲，即係尤其是佢哋啦，翻嗰啲工一定著高踭鞋噶啦，咁死得人多咯。 哦，咁啊靚嘢啊。 係啊，即係。 簡單一句，我哋都係講嗰句啦，都要打得出街見人。 唔係，我想問下你打得出街見人係啲咩樣？還之打得出街見人先，即係有啲樣我覺得都打得出街見人嘅，但係嗰個女仔就覺得打唔到出街見人㗎，即係有啲要哇公子哥。 咁見仁見智嘅呢啲。 啊，喂，咁 起碼我自己過到自己個關先咯。 不過你以前個男朋友都幾靚仔嘅，即係 我 見過。O K 嘅，幾靚仔。大家聽眾，如果你有幸見到佢以前男朋友幾靚仔㗎，每個男朋友即係。即是那些 即可以拿出去炫耀 的那些叫什麼即是好像那個叫什麼呢古天樂型那些這樣的即是那些 sporty 那些 古天樂 正 很多 古天樂當然 正 正有牙那些他是那些即是靚仔樣來的即是不是醜 樣的、 okay 我想問一下現在你對香港的男士即是你覺得香港的男士現在不是很懶惰呢即是人們經常談港女現在香港的女生很懶惰即是要求又高啦、那個你即是追她的時候她又有這樣又湯又醋啊你覺不覺得香港現在的男生很愚弱、又不懂哄女生開心啊又即是那些性格古靈精怪樣 都不是 的、 我又覺得 是嗎 都還可以我覺得 你覺得哪些很可以呢 即是你說性格 啊你現在香港的男生很多只懂打機看漫畫嘛 哈哈，溝女嗰陣時就唔係噶啦， 溝女淨係講鹹嘢， 係 咩？咁低級？ 唔係，我啲朋友有啲而家有啲同事食飯咁樣咧，跟住講一下就會講啲賤格嘢，咁因為佢又知道我會講咧，唔介意講，咁啊不停喺度講。 哇！咁仆街嗱， 咁又唔係好賤嘅。 呢啲仆街淨係識得抽水嘅男仔， 咁又唔 係 好賤嘅。 咁你普遍嚟講，你講香港男士有啲咩忠告俾佢哋？ 有咩忠告俾佢哋啊？其實我覺得現在香港的男仔普遍都 OK 的即不要計算樣子吧 你個人仔個樣睇咩啊？ 唔係， 你話普遍香港男仔隻手都 OK 嘅。 我覺得咁樣啦，樣即係你唔好太醜樣啦，當然。咁其實香港啲男仔唔係話，其實都一般啦嚇。咁但個歐陸好緊要咯。 喂，你覺得香港識唔識打扮咧，男仔？ 其實 OK 噶。 是嗎 都可以的 不是要求高不高我見而家有些柒頭 但是有些真的很 seven 的有些是 什麼叫很 seven 有些人 很哦真的很柒我想問一下怎樣 seven 即是頭又不焦啊 不是焦頭我不緊要我見到而家有些僆仔焦到箭豬爆炸頭 那些不得 MK 咯那些是 啊 那些很肉酸啊是啊即係總之A 朋友係咁嘅款啊 OK 喎，咁我又跟住一模一樣， 啊、 即係試過搭地鐵咧，一開個地鐵門，啊、三個男仔棟喺我面前一模一樣， 全超三兄弟嚟㗎， 幾驚啊！ 佢嗰三個係孖生嘅其實， 咁嗰啲超唔中意嗰啲咯。咁同埋有啲男仔又真係即係 seven 咯，好似頭先講，唔焦頭啊，即係好緊要㗎。你個樣唔靚仔唔緊要， 啊、 你個 look 都好啲啊。 唔係，但我想問你中意啲咩類型嘅男仔咧？其實 我中意啲咩類型嘅男仔？ 輕佻啊！唔係，我話俾大家聽，阿妹都好中意一種類型嘅男仔，就係輕佻。 男人唔係女人唔好， 你夠輕佻就得㗎啦。即係你行路嘅手一 穿弓咁， 好似一袋樹咁彈下彈下，永遠離地嘅咁。 唔係，我嗰時都好唔中意我男朋友行路嘅姿勢喎。 佢好似想斬人咁，我見到 即係好似你話齋輕佻嗰啲咧，跳下即係唔 好似彈下彈下咁樣。 係啊，其實我唔中意㗎。係 啊， 唔知點咁樣行得。 我見過佢男朋友，總之行路嘅時候，你想埋去打佢幾錘之後走去 啊。係啊，行路嘅姿勢係咁嘅，佢講嘢嗰啲唔係嘅。 佢講嘢 OK 嘅，佢講嘢都男朋友 唔似係嗰啲，係行路衰咯，我唔中意行路嘅，所以 咁樣又勾跛腳。 勾跛，我想啦而家。 大家不要得罪女人 我想啊 你勾翻人腳大家不要得罪女人死定了 以前男朋友因為 是以前男朋友我想問一下如果你現在再認識第二個、 嗯、 你有什麼必要的條件要加下去 必要條件 即是你選一個男仔你真的要必要的條件你覺得沒有那樣東西我一定不會跟他 做男女朋友的了 沒有那樣東 西、啊、 沒有咯我覺得我現在已經 如果你男朋友冇錢， 唔係，睇下幾冇錢啊，大佬， 係， 即係月薪5000咁樣，又即係問水咗少少。 喂，唔係話，而家好多人都月薪1000喎，女。 咁咪問水咗少少。 唔係，咁你覺得咩叫為之？咩叫為之 OK 先 ？OK 啊， 唔係咁嗱咁樣講啦，咁我識一個人，我冇理由會知道佢有幾多錢人工噶嘛。 咁啊係，咁即係 咁其實都係講感覺嘅啫。係。咁如果中意到佢即係同我講，我真係得5000蚊㗎。啊。咁我唔中意你，我諗我又唔會咯。 咁啊係，但係你可唔可以接受到有愛情就係飲水飽冇麵包食咧？即係嗱，譬如話。即係我細個嘅時候拍拖好耐噶嘛，即係真係揸罐汽水行街，周街行咁啊一日噶啦嘛，即係可能即係食飯就去啲好即係平嘅地方啊，大塊麥當勞啊，大家樂咁就一餐。咁我細個嘅時候我拍拖係咁噶嘛，咁你可唔可以接受呢種拍拖方法咧？ 我可以噶。 咦？ 我可以。 大家，我抹黑咗阿妹好耐啊！ 知唔知啊？聽話講啦，點解我係叫港女啦？完全唔 係。我抹黑咗佢好耐啊！咁因為咧，即係不好意思啊，又咳啦。咁咧，阿妹最後問你，你覺得而家自己個競爭力，即係你港女嘅競爭力啊，夠唔夠大陸嘅女仔冚咧？夠唔夠大陸嘅女仔死過咧？ 我覺得夠噶。 你覺得邊方面夠咧？ 咁因為我覺得其實香港有好多男仔都係唔中意大陸女仔嘅喎。 我好中意喎。 你中意啫，咁又其實都有好多係唔中意噶嘛，即係聽到都驚咁樣噶嘛。 唔係你。 即係冇興趣咯。 唔係話男仔睇女仔都係睇身形嘅啫。 唔係夠到好似你咁膚淺。 我話俾大家聽，女仔咧有內涵嘅咧就全部喺曬立法會，仲要係好核突嘅。冇內涵嗰啲咧，就去曬夜總會。 即係你講咩先身形啊？ 係啊，你睇女仔，你點會睇內涵先？ 咩啊？我真係咁而家新識咗一個同事，佢同我講唔中意女仔大胸。 呢個男仔講大話嘅技巧真係一等一。阿妹信佢嗰個技巧，簡直又係一等一。 有乜出奇啫？ 我話俾大家聽。男仔唔中意女仔大胸，等於女人唔中意男人有錢一樣。呢個大話之中嘅大話，你信佢就撲直，聽佢講就瞓直啦。 算啦，呢個唔關我事。佢講十萬個大話冇所謂。 點解咧？ 都唔關我事。 因為你唔中意佢。係 咯。 即係佢唔靚。 即係大家都唔係嗰只，係咯，即係純粹同事咁樣。 明白了。係 咯，所以冇乜關係。 明白了。喂，你中唔中意女仔？你中唔中意男仔大過你？ 中唔中意男仔大過我？ 年紀啊， 一定噶啦。 細過你會點咧？ 細過我啊冇咯。 點好咧？一個即係如果細過你好錫你嘅咧？ 細過我係好錫我。唔知硬係覺得唔知點，硬係好似好家姐咁樣。即係我個樣本身已經生得大噶 啦。唔係啦，大家唔好聽佢講，佢其實好靚女噶，我話俾你聽，佢好靚女，亦都唔生得大噶。 好老啊個樣。 梗係唔係啦？我話俾你聽，佢係一個好靚嘅女仔。 我再湊住個細，唔係再同個細過我嘅咧，人哋以為我係佢家姐咁樣，所以 咁又唔係嘅，我覺得。 所以唔得。 所以唔得，你覺得？ 唔知佢硬係怪怪地咁樣咯。 大家聽眾，如果你哋即係真係冇女朋友嘅，介紹一個俾你阿妹，好靚女嘅。我第日有嗰啲相 post 嘅。 唔好呃大家，俾人打已 經。好啦，我哋今日嘅錄音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咧，我哋咧下集咧就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